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ida， 第49集。 卓韵抬手看了眼时间，已经11点了，寝室早就门禁，去仁迪的工作室太远了，走不动了。朱韵想了想，最后决定去基地窝一晚。李兰留给他的包裹实在太沉，他拎不动，索性扔到地上拖着走。没拖一会儿，胳膊酸疼，在花坛边坐下休息。他顺手将袋子打开，顿时闻到一股臭味。一熏之下，朱韵的头更疼了。他皱眉，憋着气往里看，里面包着一堆河蚌和鱼，还有水袋。水袋里原来应该是冰，现在天气热，没有及时处理，都化了，河鲜也坏了。朱韵默默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把布包扔在食堂门口的垃圾箱里。他走时又回头看了两眼，心里不太好受。朱韵来到实验楼，远远就看见一楼基地的灯还亮着。这个时间只可能是李寻了。朱韵没有马上进去，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想要思考点什么，却大脑一片空白。蓦然间，他听到身后轻微的打磨声，那是他熟悉的声音，他在买回他的第一个晚上练习过无数次。朱韵回头看见火光一闪而灭，李寻靠在走廊的墙壁上，将烟从嘴里拿下来。 回来了。 他嘴边挂着淡淡的笑，这或许是他的习惯，朱韵心想。除了认认真真对着电脑工作的时候，其余时间他脸上总带着笑，虽然不一定所有的笑都代表着欢欣。朱韵点点头，李寻上下打量他， 公主殿下考得这么狼狈啊， 拜谁所赐？朱韵刚要顶回去，忽然联想到刚刚演唱会上仁迪对他说的话：“ 你别被那个畜生吃死了。” 没错，跟他吵就是着了他的道。朱韵决定不理他，转身往屋里走，心想着今晚不能洗澡了，真是要命。 喂。 朱韵脚下一顿，等着李寻还要发表什么高见，反正他已经决定今晚不管李寻怎么调侃他，他绝不回嘴。 陪我走走吧。 朱韵回头，李寻已经转过身往外走了，他还没答应呢。朱韵看着李寻的背影踌躇不前，等他的身影快要消失的时候，他终还是长提一口气跟了上去。夏夜燥热难耐，朱韵跟在李寻身后，他还是老样子，孑然一身，松松垮垮又干干净净。相比之下，朱韵就有点不太好看了。他折腾了一天，疲惫不堪，加上来回奔波，衣服上灰尘满满，背上全是汗渍。朱韵趁着李寻不注意，偷偷顺了顺头发。他们来到操场，荒芜的草地上，足球门框依旧锈迹斑斑。李寻靠在他的老位置上说： 这能凉快点儿。 足球场地是开阔，远处不时吹来难得的清风，眼前的草地微微晃动。朱韵去另外一根门柱上靠着。夜深人静，沉默蔓延，朱韵又开始胡思乱想，他们俩现在距离有多远呢？标准足球门框宽度是 7.32 米，可他们学校这破球门是标准的吗？李寻淡淡道： 演唱会有意思吗？ 朱韵思路被打断，转头看他， 说实话。 李寻抬抬下巴， 一直当然。 开始还行，后面有点闹耳朵。 李寻呵呵笑，想起什么了一样，说： 是啊，我那时候也这么觉得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喜欢。 是不是因为这夏夜，他的声音里有种松软的温柔？朱韵看着他的笑，在他回过头前垂下眼，气氛不知不觉轻松了很多。朱韵一屁股坐到草坪上，抱怨说： 哎，累死我了。 你该锻炼身体了。 朱韵白他一眼： 我身体好得很。 是吗？来掰腕子。 朱韵简直匪夷所思： 你好意思吗？我是女的。 让你两只手。 有病。 要不我用一根手指。 李寻露出标志性的笑： 哪根手指你来定。 朱韵脑子炸裂，好好的周末他忙得屁滚尿流，现在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，都是因为谁？他还笑，还一根手指跟他掰腕子。朱韵起身指着他，重复林老头的经典台词： 李寻，你小子不要太狂了。 李寻靠在足球门框上，笑得从容不迫。 来吧。 来呗。 朱韵告诉自己，这绝对不是一时头热，他太熟悉李寻的体型了。他不是那种健壮的肌肉男类型，一根手指他不可能输。明确了这一点后，朱韵热血沸腾，又动起歪脑筋来。他在他面前时时刻刻处在下风，这是很不好的。首先先把外形拉到一个水平线上。 这样吧， 他对李寻说， 咱们打赌，你要是输了马上围着操场跑十圈。 这样下来他的流汗量应该可以跟他相媲美了。 行啊。 李寻毫不犹豫就答应了。 那你输了呢？ 我不可能输。 好。 他们来到看台边，借着一个高台阶掰腕子。李寻问： 要我用哪根手指？ 这不是废话吗？ 当然是小拇指。 真不留情面。 朱韵一摆手： 哼，咱俩之间没情面。 我今天就让你彻底理解什么叫自作孽不可活。李寻伸出右手，手肘支撑，四指蜷起，单留一根小指。朱韵心里一动，这样子好像拉钩啊。李寻永远是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，朱韵不敢放松，没准这人真的天赋异禀，长了金手指什么的。他右手握住他的小指，左手盖在右手上，身子威胁，时刻准备发力。 好了吗？ 朱韵有点紧张。 好了。 你喊开始还是我喊开始？ 我来。 朱韵尽可能地掌握主动权。深呼吸。 三二一，开始。 话音一落，两人同时用力。朱韵明显能够感觉到李寻的手臂在一瞬间坚硬起来。虽然他不是那种健身房身材，但男人终究是男人，李寻的力量还是比朱韵预料的要大很多。但是他只用了一根手指，还是小拇指，他的力气根本无法全部传达到前方。朱韵扯着那根指头一点点往下。胜利在望，让你装逼。朱韵刚刚高兴起来，就很快发现不对劲。在一开始的发力结束后，他们进入了一段时间的僵持。这时朱韵发现自己已经将李寻的手指拉出一个很大的角度，他能清晰感受到手掌下的指头一直在往回用力，但收效甚微。他可以瞬间再发力，直接将他扣倒，但这样李寻的手指难免不被他扯伤。但如果这么一直僵持，肯定也会弄伤。他瞄了李寻一眼，后者脸色如常，见他看自己，笑了笑，意味深长地说： 怎么不用力了？ 他妈的，在这个紧要关头，朱韵忽然想起了一则古代小故事。两个妇人都说自己是一个孩子的母亲，县太爷让他们一人拉孩子的一条胳膊，谁拉到自己那边，孩子就归谁。结果一个妇人拉到一半先放手了，县太爷却将孩子判给他，理由是亲生母亲不会忍心让孩子那么疼。朱韵紧紧握着那根小指，心想这根手指到底是咱们俩谁的，怎么你都不知道疼。又过了几秒，朱韵忽然感觉到手心里的指头一颤，伤了。他脑子一个机灵，想都没想，手一下子就松开了。李寻默不作声，将手收回，插在裤兜里，欠嗖嗖道：“ 不是说好了没情面吗？”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